为伟大领导者尊重了统治设施五周年，叙利亚媒体披露特辑。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网站登载伟大的尊重了统治的照片，载文称颂了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为此献身奋斗的不朽业绩。中央电视台播放尊重了统治的革命活动照片，并介绍说朝鲜在他的先军领导下，在同自诩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较量中不断取得胜利。中央广播电台也做特别报道，介绍了朱觉伟人尊重了统治的革命生涯和业绩。复兴报、革命报和十月报分别登载了以金正日阁下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和领导者金正日逝世五周年一生献给未来等为题的文章。